对不对啊？老人家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。 嗨，我跟他们都有交情，难道你没听你父亲对你说过吗？江湖上有一红文女剑客，就是贫道。 哎呀，袁英云真没想到，红文女剑客那是赫赫有名的，广闻其名，未见其面，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。那父亲不止一次说过，袁英云再次行礼拜见过红文女剑客，把他搀起来，告诉小道士赶紧给准备饭，然后两个人在屋闲谈。红文女剑客就问孩子，你怎么只身一人到了荒山野岭之中，究竟为了什么？严英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当他说到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死在葵花岗，被方才那伙强人把脑袋给砍起来了，红文女剑客几乎一声就站起来了。哎呀，无量天尊，有这等事？哎呀，孩子，你怎么没早说呀？你要早跟我讲，我焉能放他们逃走？我只是认为这不是一帮好人罢了，闹了半天这里还有这么多事情，便宜了这些畜生。但是洪文又劝孩子，我知道你跟徐良的关系，记得三年前我见过你父亲一面，你父言道将你的终身许配给白眉大侠，因为徐良公务甚忙，对婚期一再拖延，时至今日你们也未能完婚呐、啊。看来这也是天意。孩子，你不要太伤心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咱们想办法给他报仇就是。老人家说的对，我也想通了这个理儿了，我马上就回去召集天下的英雄，禀明包相爷，那时候一定攻打青松狼牙剑，抢回人头，给我的丈夫报仇雪恨。哎呀，严阳云说到伤心之处，泪珠滚滚，是痛不欲生啊，连红文女剑客也陪着掉眼泪。尤其是徐良这一死，洪文心里头不是个滋味。这真正的那句话，瓦罐难离井台破，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。洪文女剑客好一阵难过，又问严阳云，孩子，你下一步既然已经决定了，你找个住处啊，如果你认为别的地方不方便，可以住在我的九云庵。为了给徐良报仇，我愿意把这座庙奉献出来。多谢师父的美意，我看不必了，我已经住到葵花岗王家老店，那座店宽敞方便，我准备把那店房整个包下来。哦，那也好，既然这样，贫道护送你回殿。那俩女道姑也乐意去，师徒三个人把庙门关上，陪着严英云回到葵花岗王家店。到店房，严英云把掌柜的找来，告诉掌柜的，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，我们到这来要抓差办案，打算把你整个店房全包下来，外人一概都打发走了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掌柜的挺娘的，开封府的占我这店了，那得罪得起吗？当时是满口应承。严云云告诉他，三日之内把店房整个给腾出来，这是一样。另外，让店里的给准备的文房四宝，